啊，哪儿不舒服了？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巴马的老人也有不舒服的时候，自个儿就带一个大茶缸子，干什么去呢？溜溜达达的往百魔洞走。 嗯， 到了里头光着脚坐一会儿，就浑身轻松的下山了。要是太阳好的时候，好家伙，邀几个亲戚朋友坐在自家的小院，抽着烟袋，晒着太阳，聊着天，嗑嗑南瓜籽儿，啊，打发打发时间，这个就是他们的幸福。而追其根源呢，他们的幸福就是来源于健康。 没错 啊，因为他们有健康的体魄，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从来不被疾病束缚。 嗯，所以说啊，健康也就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了。 可不是吗？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我要让天底下的老人都活得像巴马的老人一样，那该多好啊。 嗯， 所以呢，我们耗费了30多年的时间，研发了这生物疗法。那虽然说啊，灵感是从巴马那儿得到的，也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但是却融入了很多高科技的元素。 哦， 就说一点啊，所释放出的高地磁场，这种磁场能够达到 0.58 高斯，对于病变的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所拥有的动磁核心技术释放的高地磁场，是把七块医用的生物静磁用无极线圈串联释放出来的，是始终高频震动的动磁。释放的脉冲能增加毛细血管以及细胞的通透性。另外，这种动磁释放的高频脉冲还能带动细胞的运动，能最大程度的激活细胞，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来解决各种各样的代谢类的疾病。 嗯， 啊，咱比如说这糖尿病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老大难的问题了。那么当年生物疗法临床上有一个这个9年糖龄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患者是07年查出的糖尿病，当时呢他的餐后血糖值呢是27啊，查出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二天再去查一个空腹啊，你空腹多少啊，一查 16.8， 这么高啊。 是啊，所以一开始遇到这个情况，大夫一看就给他用上些双胍类的拜糖平之类的降糖药，但在他身上这些降糖药几乎就没什么效果。没效果那怎么办？那就得打胰岛素了，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如果血糖不降的话，2个单位2个单位的就往上加。就这样，这个患者一路这个胰岛素就加到早上21个单位，晚上21个单位。 哦， 你想想看，700多针，皮肤都扎硬了，这个人打胰岛素打出了水牛背，脊背的肌肉都是呈那种半月状凸起来，人呢也胖了起来。但是就这么个治疗，他每天是脑袋昏昏沉沉，脑子就像转不过个一样。有一回上早市去买菜，人卖菜的都给他找完钱了，他刚走了几步又折回去了，非说人家没给他找钱，俩人就吵起来，一激动晕过去了。送医院一查，血压高压189，低压118。 哦， 又是这么高的血糖，你血压再这么高，这就达到极危险的程度了。再一查甘油三酯 4.49，比正常值高出了接近3倍，总胆固醇也高，那这些呢都是高血糖带来的继发性的疾病。所以无奈之下，他又不得不吃降压药、降脂药来进行疾病的控制。 嗯， 到14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视网膜又脱落了，然后又做了玻璃体的切除术了，15年的时候又脑梗了， 春节的时候又晕倒了三回，整个春节基本上全家人就陪着他在医院里度过。接下来发现下肢开始出现冰冷麻木的现象， 嗯， 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糖尿病坏疽的症状啊。大夫这么一说慌了神了，害怕截肢。这个时候医院的主治大夫也有些束手无策了，怎么办呢？胰岛素都打了这么多了，那就推荐病人到我们这里来做临床。 嗯， 啊，说句实在话，我收治过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像他这样的，啊，从确诊开始，血糖就这么高，而且必须注射胰岛素才能稍微降下来的，也是着实的少见。那我就问他，你家里有别的人有糖尿病吗？ 嗯， 他说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好像是一直在喝药，还瘸着脚，但是我具体他到底是不是糖尿病还真不记得了。他说我妈妈生我妹妹难产走的，所以我印象当中我妈可能没有糖尿病，但是我也不清楚。那当时我一听他讲这些，我推测啊，推测一下，他可能是遗传性的糖尿病。 哦， 他母亲如果难产，可能也跟妊娠期间的血糖过高有关。后来呢，我就找医院的这个大夫给他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发现确实他是遗传因素导致的二型糖尿病。 这意味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患者胰岛贝塔细胞天生的活跃性不够。 活跃性不够， 嗯，不太明白是吧？ 哦， 就像是这个细胞他天天没睡醒，迷迷糊糊的，就是干啥干不动的人。那大伙儿说啊，如果说办公室来了一个干啥都干不动的人，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五迷三刀的啊，这种状态他就能正常工作吗？啊，别人扛一斤他扛二两。拿血糖来讲，正常健康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遇到血糖一分钟就能合理的利用两个血糖，而这个没睡醒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只能利用一个，那一个怎么办呢？就扔一边了。 嗯， 那这个血糖就越堆越多呀，你扔到那越堆越多，对不对？那不就是高血糖吗？ 嗯， 所以我知道一般糖尿病它治起来都很复杂，何况这个人是一个遗传因素导致的二型糖尿病。胰岛贝塔细胞先天活性不高，但是当时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想法呀？ 就是这个人他胰岛贝塔细胞先天的活性不高，为什么不能把它激活呢？ 嗯， 就像你迷糊，我拍拍你又把你喊醒呢，啊，你赖在床上不起床，那我来叫醒你，叫你起床，我带动你去工作，我怎么工作你跟着我一起工作呀，是不是？我把你带回到正常的节律当中啊，你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啊。因为之前呢在那个长寿村巴马做调研的时候，我发现过有遗传史的糖尿病的病人在巴马住了三年，他糖尿病真就好了。 哦， 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来胰岛贝塔细胞先天活性不高，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它是能改变的，能进行修复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能用生物疗法修复患者的胰岛贝塔细胞，并且通过所释放的动磁带动胰岛贝塔细胞动起来，就一定能使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 嗯， 而想要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尽快的恢复功能，你是不是得给它补充点能量？ 嗯， 开点小灶啊，都知道病人要好还得喝点鸡汤呢，是不是？一定能使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 嗯， 而想要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尽快的恢复功能，你是不是得给它补充点能量？ 嗯， 开点小灶啊，都知道病人要好还得喝点鸡汤呢，是不是？营养餐得加加吧。 嗯， 所以当时就决定 给它再配合上生物制剂，给胰岛贝塔细胞补充能量，这样呢它就能更快的恢复。当时是这么想的 哦， 所以这么想就这么做呗。我就让病人每天过来做，喝一小瓶，再用生物疗法做20分钟。首次他的血糖虽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他的血压下来了。 嗯， 而且做完之后他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清醒了，不迷糊了。之后他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而且他对我说，哎，他说那个徐主任呢，我这眼睛好像也很舒服，好像刚点完眼药水一样，也不胀疼，也不模糊。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就下降， 嗯， 那他的视力呢，就有了明显的恢复，而且血压、血脂指标稳定， 嗯， 就连下肢的温度也开始恢复正常了，这腿脚也不发麻了，就这样连续跟我们这儿啊，他的空腹血糖控制在7左右，所有的并发症、继发性的疾病都得到了控制。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对他的细胞做了一个检测，发现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有明显的提升，代谢能力与常人相差无几。当时我们整个研发小组啊，全都沸腾了。 嗯， 我们用生物疗法完成了一次被称为是糖尿病史上最难治疗的一种糖尿病的类型。而且呢，也证明了生物疗法可以解决先天性细胞缺陷的问题。 哦， 那么在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一共呢是做过600多例糖尿病的试验，发现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在用上之后，不仅血糖能下来，而且并发症都能得到改善。因为并发症咱们究其根本呢，就是血管里的淤阻导致的，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动磁在高频脉冲的波动下，它能够将血管里的糖分也好、油脂也好、杂质也好都给它清理干净，并且将它代谢出去， 嗯， 然后再配上生物制剂，这个速度啊还会大大的加快。而其他的代谢类的疾病也是这样的原理啊。咱们再打个比方说痛风啊，现在人喝酒嘛，喝酒喝的尿酸高痛风了，痛风就是体内有多余的尿酸，你代谢不出去啊。我记得有个痛风病患者15年前被确诊了痛风， 嗯， 这15年间尝试过多种的治疗方式，跑遍了各大医院，看遍了各个专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双膝的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这腿都不敢弯，拖着走走不了路啊。双脚的脚腕疼的时候，脚背疼的时候，肿的时候，大脚趾头那个关节那儿肿的时候，疼的时候，简直就是没法说了。双手的关节弯曲的时候也疼痛难忍，吃饭都筷子拿不起。他爱人啊，为了伺候他吃饭，自个儿也整出胃病了。 嗯， 那我给他用上生物疗法，外在修复细胞，通过配合内在给细胞补充能量，一次他的疼痛明显的减轻。哎，能尝试着做一点膝关节、手指关节的那个弯曲的动作了。那当然，这个就跟生物疗法所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起到的消肿止疼的作用，这个是分不开的。之后他虽然说感觉这个关节还是有些发肿，有些僵硬，但是他不会在夜间疼醒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尿液增多了，尿出的尿发黄，还有一些那个泡沫，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体内的尿酸在往外头排了。 嗯， 他的双膝、双脚、双手关节的疼痛基本上都消失了。 而且关节能够自由的弯曲。然后不太相信呢，去查尿酸呢，尿酸恢复到正常值。 哦， 所以在临床上凡是遇到代谢类疾病，我们就这么发现又快又有效。临床上呢，说到这个代谢类疾病，听众朋友有点蒙圈了，哪些属于代谢类疾病啊？常见的有哪个呢？高血糖、低血糖、甲亢、甲减、贫血、高血脂、高尿酸、脂肪肝，还有一些慢性肝炎也属于，还有呢就是肥胖。可能有人说，哎呦，徐主任，这肥胖是病吗？其实我告诉你啊，在1000多年前的中医就认为它是病了。还有什么呢？骨质疏松。讲到这个骨质疏松，我得说几句。骨质疏松这个病在临床上也属于代谢类疾病。 哦， 大伙儿一听，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告诉大伙儿，现在得这个病的人还真不少，腰酸背疼的就是没上医院去查这个骨密度。你一去查你就知道了，这病得早防早治啊！我首先跟大伙儿说，别到最后了骨质疏松了，瘫痪在床了，这就来不及了这个病现在得病的人不少，特别到了冬天，进医院的人特别多。骨质疏松这个病其实就是你的钙质还没有给骨细胞、骨组织提供养分，没有给他们提供养分就被排出去了，那久而久之你的骨组织的量它就减少了，那你的骨密度自然它就没有给他们提供养分就被排出去了，那久而久之你的骨组织的量它就减少了，那你的骨密度自然它就下降了呀。一般来说，咱的骨量如果丢了 12%， 那你这个时候就有疼痛了。你如果去查抗欧、血沉、类风湿因子都正常，那你接下来就查骨密度吧。多半就是这个问题了。而这种疼痛一般就是从腰背开始，然后向全身发散。那骨量继续这么丢失，人体的身高就会缩短，就会驼背。再接着像什么呢？像那个枯枝朽木一样，轻轻一折它就断了。 哦， 所以咱们为什么这么些个老年朋友，哎呦，我的大腿骨怎么骨折了？我不就是坐一个马桶吗？往下这么一坐，哎，你这个高度有点高了，腰背疼吗？弯不下吗？砰腾坐下去了，就这么一坐，你的腿骨就断了。老年人为什么害怕摔跤？人家一摔跤，年轻人拍拍屁股拍拍灰就起来了，但是咱们一摔跤很有可能就骨折，就起不来了。那更有严重的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骨折了，做点大的动作，打个喷嚏，肋巴叉子咔喷断了，这样的事儿没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事儿在临床上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记住，骨质疏松它不是缺钙，而是钙不吸收了。那你说钙不吸收了，那我问问，你钙不吸收了，你补钙有用没用啊？ 那也补不进去呀。 对呀，你补不进去不去说，还有一个事儿我也跟你说，补不进去你补多了，对不对？你知道缺钙你就补啊，补多了补不进去就长骨刺了。 哦， 哎，所以很多人说我脚后跟疼啊，我这脚后跟不能着地呀，一拍片子一查，得长骨刺了呗。那我就告诉你，可能你补钙补多了。那么用生物疗法，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能够修复咱们受损的骨细胞，你骨细胞恢复新陈代谢了，就会主动的去吸收利用摄入的钙质。所以呀，很多骨质疏松的听众朋友，你用上腰疼、背疼、腿疼都能很明显的减轻，不像你之前咳嗽一声弯个腰蹲一下捡个东西系个鞋带你就疼得不行，不会这样了。为什么我们有些做生物厂的这个体验的朋友， 一次下来，两次下来，哎呦，我人长高了，背直起来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骨骼的密度就有明显的提升。啊，你信不信随你，我是这么跟你讲了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发现这个情况了。那当然，如果你再配合上生物制剂，见效就更加快，因为它能给你的骨细胞补充能量，能量足了，激活了，它是不是加速对钙的吸收啊？ 嗯， 所以这会儿咱们老同志的骨密度提升特别快啊。 徐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肝胆疾病的发病率呢是特别的高。 嗯，是。 嗯， 这个肝胆疾病啊，无论从这个发病率来讲，还是它的严重的程度上来讲，还是说它对于咱们人体整个健康的干扰性来讲，那都是危害特别巨大的。 嗯，那说到这个肝病，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呢？ 有七种人呢。 七种人是哪七种呢？ 我说给你听听啊。 好， 这头一个就是爱生气的。 哦。 啊，怒伤肝啊。 嗯。 啊，爱生气的人最容易得肝病。 哦。 哎，这是第一个。 嗯。 这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人。 肥胖，为什么肥胖的人爱得肝病呢？ 因为人体呢，它有一个自我平衡、 哦、 你身体内的脂肪它不会让你那么多、 哦、 那靠什么来平衡呢？就是咱们的肝脏，肝脏把你体内多余的这个脂肪给它转移到肝脏里边，让它变成糖原，再转化成能量。 嗯， 但是如果你太胖了，你超出了你肝脏转化的能力，那这些脂肪呢，它就堆积在你的肝脏里边了。 哦， 哎，形成什么了呢？那就是脂肪肝了。 嗯， 那第三类人呢，就是嗜酒的人，因为这个酒精它需要什么呢？需要肝脏去解，你经常喝酒就增加了肝脏分解酒精的工作量，这工作量增加了，把这个肝脏就给它累坏了，所以说这个嗜酒的人呢，他容易得肝病。 嗯， 这是第三类啊。第四类，喜欢吃荤的人， 爱吃肉。 爱吃肉，但是不单只爱吃肉、 哦、 这个荤菜和肉菜不一样，古人呢把这个肉菜叫腥、 哦、 青菜里边也有荤的、 哦、青菜里边荤菜是什么呢？ 这个大伙儿都不知道了啊。 没错， 比如说韭菜啊、 哦、 香菜、蒜苔、大葱，就是有味儿的这些、 哦、 味儿大的这些都是荤菜。 嗯， 荤菜再加上肉菜，如果说特别喜欢吃的，这一般呢他的肝都不好。 哦，咱们说到第四类喜欢吃荤的人。 嗯， 第五种是什么样的人呢？ 哎，不爱动啊，人得动。 哦， 你要是不动的话，你的这个气总在那儿淤着。 嗯， 他不往四处走那肯定不行。你有眼睛，你看得到让你不开心的事儿；你长着耳朵，你听得到别人说你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心里不窝囊吗？ 嗯， 所以你要跟那儿坐着生闷气，你不行，容易伤肝、 哦、 你得活动，你得把这个不痛快给说出来、 嗯、 那么第六类人呢、啊、 嗯， 他总是饥饿的人。 哦，总饥饿。 哎，总是饥饿。 那怎么说饿着的时候人也容易得肝病呢？ 你想啊，人一饿的时候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嗯， 一般来说是低血糖。 哦， 是不是？ 没错。 那么血糖一低，身体里的各种能量它就供给不上。 嗯， 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哎，要分解体内的脂肪。 哦， 那么脂肪一旦被分解之后，它就会产生酮体，就会产生乳酸。 酮体、乳酸，这些都是什么呢？ 就是毒素啊。 哦，是毒素。 是毒素。那么这些毒素，本来你血液当中不该有这么多。 嗯。 但是由于你饥饿，脂肪被大量分解，产生大量的酮体和乳酸。那么肝脏怎么办呢？ 嗯。 那我得给你解毒吧。哎、 哦， 肝脏当中就增加了肝脏的工作量， 给他增加了负担了。 嗯， 所以说经常饥饿的人也爱得肝脏的疾病。 哦，所以说还不能让自己太饥饿了。 好，最后一类人呢，就是年长的岁数大的人。 哦， 由于咱们这个体内的代谢机能它减退了，那这样一来呢，对咱们的肝脏呢，它也是一个负担。很多的毒素啊不能够及时有效的排除，所以呢咱也容易得肝病。 嗯，那刚刚听了徐主任讲的爱患肝病的七类人群，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属于这七类人群当中呢？如果是，那就一定要多加注意去养护好我们的肝脏了。 所以我经常说呀，生物疗法是最聪明的治病方式，是医疗的大势所趋。我希望呢大家伙都能有机会用上这种方法，包括现在有着急啊在家做连续辅助治疗，这个肯定就是最好的。那将来每个家庭都能有，这也是我的愿望。 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成本真的挺贵。怎么说呢，大伙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或者呢你不能。 嗯，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成本真的挺贵。怎么说呢，大伙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或者呢你不能。 那非常感谢徐主任啊，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方法。那通过生物疗法，相信也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也非常感谢徐 能出去的，咱们也想办法为大伙定制。 哦， 总之一切以大家的健康为出发点。 嗯，真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啊，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种方法。那通过生物疗法，相信也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也非常感谢徐 大夫，原样吃了 啊， 吃的我很好， 是很好， 过去我保健品没少吃，什么都没少吃。 嗯嗯， 你太虽然是不能说不起作用，可那复健的这也有劲儿的。 嗯， 这脑袋那个。 啊，不着急，慢慢说。 哎、 啊， 脑袋那个迷糊和、 嗯、 和耳朵嗡嗡嗡叫，那逐渐的就减小了。 哦， 啊， 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风湿骨病也见好，嗯、 也见好。 我这87岁了。 哦，87了。 哦，我87了。 您比我大了，嗯，我得叫您一声老姐姐了啊。 哎呀，不用，那太谢谢。这87岁啊， 啊， 我这身体一直不怎么太好， 嗯， 就从来没有就像现在这。这真是，就底、 嗯、 那好多了， 好多了，觉得啊， 确实是 好 多了， 太好太好了， 哎，完了我就继续跟着徐主任走了， 嗯、 我就看、 啊、 这个吃的这么好， 嗯、 现在不是又有生物治疗跟那什么吗？我没去、 啊， 我怎么没去用去呢？ 啊、 因为我这眼睛不行啊。 啊 我告诉徐总，我说这就忘那，你别见笑。 啊，我不见笑。嗯、 我本来就10年前眼睛就是右眼什么也看不见。 哦、 那老头有病，我就跟他就照顾不过来，就我这心就那。打他去世以后，我这不吃这他逐渐这右眼 啊。 他就恢复亮光了，挺好了。 啊，就觉得亮了啊，慢慢的 亮了， 有反应了。 这左眼吧也有白内障。 嗯， 我以前呢15年前检查让我做白内障，我没做，这也白内障、 嗯、 但这能看见东西。 啊、哦、啊、哦、这个看得见、 哦、 嗯， 看得见，打吃那它就亮多了、 嗯、啊，亮多了，嗯，比之前 好多 了。嗯 嗯，那就确实是好多了。我就有那个高血压呀。 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哎、那以前最高的时候那都到过180呢。 哦，这个已经很高了、 啊、 您已经动脉硬化了。 啊对对 啊， 检查说我就血脂高，代谢不了。 啊，你还血脂高。 哎，血脂老高。 那我跟您说，您这个眼病就跑不了了。那眼底的血管很细呀、 啊 啊、只有头发丝的1/10。您的大血管都动脉硬化都有点堵了。您说这最最小的血管是不是也得堵啊？ 嗯。 那您现在您的身上最好的地儿是哪个地方反应比较明显呢？ 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不迷、 嗯、 不是那什么了，就不就我没量血压呀、 嗯、 我眼睛看不见呢，我要量得孩子、 嗯、 还不得 他们得看，我就一直没量血压，我就觉得我干活低头起来扫地干啥，这都很好。 呵，你还干这么多活呢？ 啊，能， 那就是说 干活， 人整个的精神状态，就是好多了，是不是？ 啊，对对，我不会说是那回事， 就是那个词儿 好 多 了，房前房后我要走走啥都行。 嗯，那不错，那不错啊。那我最近讲的生物疗法在做吗？ 啊，我就这事儿啊，我应该去测试，我没去啊，我怎么我去不了？我孩子人都自己过，也没人，我这眼睛上车下车那太费劲了，我就先等着你，我先是你躲在市场上，我想买。 哦， 完后那个就是那个酸什么血 啊。 我也想用用，看徐主任你看能合适不？我告诉你，我用你那个玉枕呢，我很好，我还向你反馈， 用的很好， 很好啊。早上我睡觉，我告诉你 啊， 那不行，哎，我就又还一个，就这晚上这起夜，我可能是一辈子事儿了。就现在晚上起夜，俩小时一撒尿，俩小时一撒尿，完了就一宿能擦三回四回这样。反正从来都是这样。就这个， 想很多的地方进行改善，是不是？ 啊，是改善，都改善。那确实都改善。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这两天我也跟大伙儿在那儿说啊。因为现在这个在咱们全国各地的大伙儿呢都用了。用了以后的反应就是什么呢？都跟您一样，就想拿一台回家。 对。 啊，我哪儿不舒服了，我坐哪儿。你要想预定，那你直接打电话就行啊。 是 像您 自己在家就能用，是不？ 能用。 走那骨节吧，他过去不都肿得很厉害吗？ 啊， 现在他住部都消了， 都消了啊。对， 消了 吧，这个， 多少有一点都消了 啊。 我就现在这天一冷，我有糊涂，这左耳朵呜呜，他就响了好几十年了。徐主任，你说我这是不是就动脉硬化？这 动脉硬化供血供氧供不上 啊。对 对 您呢要做的话呢，你第一个如果有的话，你首先做的是什么呢？血压 啊，做血压， 先把血压给做下来。 哎，好好好好。哎呀，太谢徐主任了。 不用谢， 我 跟 你 讲啊， 我多活几年，我跟你一直跟你走 啊。生物疗法释放出的脉冲，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血压能够下来，就说明脉冲清理了你血管里的垃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释放的地磁场。现在呢你没去，你拿到主机以后，你拿那个铁的钥匙，你吸在那个主机的前头，那个地磁场它都能把铁钥匙给你吸住。就这个地磁场它能修复你的血管。你要觉得腿不得劲儿，你就把两条腿架在那个主机上。你要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你踩着也行，有痔疮的屁股坐着也行。你说你要是胃肠不好，吃了凉的不得劲儿了，你就把主机抱在那儿，然后胃肠呢做一个足三里啊，足三里穴啊，这个整个调一调，你说这个多轻松啊。 啊，就是， 是不是？你做了一次两次以后，你再吃东西得能吃了。 是 啊。 这 就挺好。 哎呀，那太好了！我这胃病的那一大堆下胃镜都通知我，哎，真是。 还有，你不是说夜尿多吗？ 啊，夜尿多。对， 夜尿多呢，一个是肾，一个可能就是咱的心脏的问题了，啊，那怎么办呢？你做的时候，你这个主机可以抱在小肚子上啊。 啊。 其他的地方告诉你贴哪儿你就贴哪儿，做20分钟。 啊。 你再试一下这一晚上，哎呦，睡得你个香啊！一晚上你这夜尿不那么总往厕所跑 啊。我就搁肚子上就行，是不？ 对呀。 完还有那个就是我能用不？那什么也 能用，它就是对咱老同志的细胞给他补充点能量。你说老同志的细胞啊，老化了，萎缩了，不得劲儿了，走个路都慢腾腾，对不对？ 是。 你这细胞要是有能量的话，咱不是就活跃起来了吗？你这两个配合着啊，你一个人大变样。 徐主任呢， 哎， 我怎么感谢你？ 不用谢， 真是 不用谢我。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谢谢哦。 哎，不用 谢， 不用谢，不用谢啊。 哎，谢谢，谢谢。 哎，好， 好， 再见。哎，再见， 再见，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 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说。 啊，你好，徐主任。 哎， 我是那个齐哈尔的。 啊。 啊，我那个天天听你的讲座。 啊啊。 太高兴了。啊 啊、想问我什么问题？啊、您说啊。 啊，我就是那个，在那个没做咱生物厂之前啊，我就是梗椎、腰椎都是膨出。 颈椎、腰椎膨出。嗯嗯。 对。 嗯。 啊，那个，我天天听你讲座呀，完我就。感觉挺好，对这个挺感兴趣的，我就那个参加了咱那个报名，我就做这个头一次做大约五分钟啊，我这个右面这个颈部啊就感觉舒舒舒舒，哎呀舒舒 啊啊 啊，完了我就问咱那个护士，他说你这个大爷是你咋这么效果这么好呢，他说你这反应太快了，我觉得太好了。那个参加了咱那个报名，我就做这个头一次做大约五分钟啊，我这个右面这个颈部啊就感觉舒舒舒舒，哎呀舒舒 啊啊 啊，完了我就问咱那个护士，他说你这个大爷是你咋这么效果这么好呢，他说你这反应太快了，我觉得太好了。 嗯嗯嗯 啊，完我就那个，哎，感觉就是这20分钟坐下来以后啊，哎，就感觉这脖子特别轻松，原来就是这个脖筋也硬，就这颈椎啊两边 嗯嗯 叫颈呗哈，两侧也都可硬了 啊。 啊啊！头一次做完了，我就感觉好像来回转，来回看看这左面右面来回转脖子，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 比以前灵活多了。 在那之前呢，我就不敢动。 嗯。 哎，这头啊，就后脑勺要稍微就挨到那个床，咱不是床头吗？ 嗯。 一挨上以后吧，就前面就感觉就像有东西异物感，就是卡着脖子，好像上不来气儿。 嗯嗯。 完，我到医院也查过，好长时间也没说我。有什么毛病，完我心胃大有问题，我又做个胃镜， 嗯嗯， 完胃镜做了，他说你这完我这么问，我说这脖子总是好像吃东西噎到这儿了，完他说那你要是噎到这儿，我胃镜给你下不下去啊， 那你这是颈椎病压迫到的食道了 啊，对，我也 不明白呀，所以你觉得这嗓子里好像是不是有点东西，咽东西有点困难是吧， 就是喘气儿都费劲， 连喘气儿都费劲了、嗯、 对，只要就后脑勺一碰到床头， 嗯， 就是前面就异物感，就觉得喘气儿费劲 啊、 嗯、所以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哎对他特别感兴趣，我说我试试这个吧，因为上医院我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啊、 对呀、 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理状态、嗯、我就去咱们那个体验场去那个体验了、嗯 啊、就这一次下来、嗯有感觉， 这一次下来又效果特别好、 啊、 我这个手啊、 啊 那个中指和食指 嗯 都能有17-18年吧、 嗯、 就是一到冬天稍微一冷、 啊、 也不知道是你也找不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啊、 哎就是不过血了、 啊、 咱说不好，你就像死人那个手是一点血都不过， 就是 我都得 冰凉吗， 哎呀凉不说，就没有知觉了、啊、还是疼，完就色儿、 啊、 就没有血色了，就不好使唤了， 嗯嗯， 完、 嗯、 等你10多分钟啊，使劲戳呀，才能那啥，才能就是能和正常手指头一样。完了，我也是到处看， 一个中指是吧？一个中指， 一个中指，一个食指。 食指，那我告诉你，食指上、 不是， 如果说、 那个、无名指，徐主任我说错了， 啊、无名指、 啊， 如果说是中指跟无名指，那你现在并没有告诉我，但是我说说你看看对得上对不上。 嗯哎、 中指呢这个手指头是你的人的心包经通过的，所以它对应的，它要是不管怎么个不舒服，就是说明你的心脏、你的肝脏跟血液循环有问题了。无名指呢是指的人的三焦啊，还有心包经络，它对应的脏腑呢跟你的肺有关系。 对。 所以你的气就是有点供不上啊，问题在这儿了，所以你这两个手指头已经把你身上的病症、 啊、 不管这个病是现在已经有的还是这个病有了还没发的，但是已经告诉我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了。 但是我其实我就是上医院去查，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但是你知道啊， 听你这讲座，完我这不是坐在这个感觉，就像那个，就这手指像不过血，但他血液还是正常的，就是不像每次一下就没有血了，这手指头。而且疼的程度现在哎，逐渐的就轻了。 那你告诉我你坐的什么地方？ 就是坐的颈椎。 颈椎这儿是吧？ 对，一天一天的，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就是做咱这个，结果这个效果特别特别好，我特高兴，因为我是咋的，我老母亲那个80岁了，那个得腔梗2年多3年了，脑梗先得的，完了去年又得腔梗，腔梗好了以后呢又骨折，现在卧床了16个月了。我说我这手不能动，我谁来动我老母亲呢？我就抱这个心态，我就去做，结果哎呀，效果特别特别好。 我告诉你，生物疗法这么好的效果，生物制剂你用上去，你肯定要拍手了。哇塞，这效果怎么这么好啊？ 是啊，所以我今天我说再问问这。 但是我告诉你们，信得着我的朋友，你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把这2样都拿回去。你说就跟家里。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我们家是什么问题，做哪个穴位，这边一告你跟家里就坐位，对不对？ 哎，好，谢谢你，徐人。 哎，不客气，再见。 哎，好，再见，徐人。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你好，阿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合肥。 啊，来自合肥。那接下来的时间啊，阿姨，咱们就把之后的您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太幸福了，好。 这 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 真的高兴。 你好啊，这么高兴啊。主要是针对什么病来做的？ 我主要针对腰腿疼，我右边的腰腿啊，就是平常的时候特别的疼。然后呢，听到咱们有这个活动以后呢，我就过来体验。体验了第一次了以后呢，我就感觉疼痛是减轻非常的明显。 那以前疼到什么程度啊？ 哎呀，疼到蹲到那起不来。就蹲到那哈，你就想起来很难。有的时候都扶着中间边上的什么东西才能站起来。 你是哪儿出问题了？ 现在呢？我大概是腰部，可能是那个腰椎突出了。 哦，压迫神经了，然后就动不了了。 压迫神经可能腿疼，我就这一边儿。 就这 一 边。那你几年了这个病？还是刚发现，还是怎么样？ 也有个几年了，也有个3-4年了。 3-4年没治疗吗？ 我也没有特殊的治疗他。有他这个疼也不是说有的时候也不是天天。有的时候可能累了。或者哪个姿势不对了。会出现。他要是一直疼也可能就去治疗了。 平时几点钟睡觉啊？晚上。 平常我我也没有特殊的治疗他。有他这个疼也不是说有的时候也不是天天。有的时候可能累了，或者哪个姿势不对了，会出现。他要是一直疼，也可能就去治疗了。 平时几点钟睡觉啊？晚上？ 平常我睡觉还好，我一般都是10点左右吧。 10点左右能睡觉，那这个晚上睡觉还可以。那有没有受过什么风寒呢？ 还好，我基本上还好，就是这个腰腿疼，我觉得。很痛苦。 那就是说 还差不多 在你的身上，如果不是因为睡觉的原因，不是因为风寒的原因，那就是您本身的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啊，也就是说你的软骨细胞啊它开始出问题。现在是软骨细胞出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椎间盘突出啊，滑脱啊，如果严重点的话呢形成骨刺啊，那到那个时候不就更加严重吗？对不对？那骨刺不得天天疼啊？它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疼了，啊？您现在做了几次了？ 做了差不多4-5次了。 现在什么状态呢？ 是感觉舒服、嗯、 感觉舒服。 走路也比过去轻巧了，比不做之前是轻巧， 比不做 之前做完以后就感觉疼痛也减轻了，走路也灵活一点 啊。 翻身比过去轻巧了， 也比过去轻巧了。 以前沉，现在轻巧一点、嗯，灵活一点。 嗯，那你对我讲到的这个方法认可吗？ 认可 啊， 这个东西你想想， 啊、 我就不喜欢吃药， 啊、 有的时候会忘。 哦，还有忘。 我不光是、还会忘。 嗯。 吃药，你看我为什么会说吃药会忘了？ 嗯、 因为我除了腰腿疼啊，我还有一点血压也偏高一点。 嗯 然后呢我发现同时我觉得对血压好像也有点 你应该量一量 改善 血压应该下来因为我们说这个骨病啊它是肝经跟肾经的问题而我们的高血压、 哦、 它也是肝肾的问题也是肝肾 的 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同步的血压它会下来因为你没有做到这个血压点但是呢你做的是肝经跟肾经你现在做的这个、 哦、 它能释放、 嗯 地磁场它能修复你出现问题的骨关节这儿的软骨细胞啊，恢复这个骨关节的营养因为血液循环正常了你营养它就能送到了你要是血液循环都不正常营养送不到那就是不通不通则痛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么还有一个你觉得那个热乎乎的那是一个远红外、 嗯、 远红外它能渗透到你体内9到12公分的这么一个深度热到里边、 哦、 那就加速了你腰部的血液循环不光是你腰啊这个骨关节这里头包括你里边的肾肝的血液循环、 嗯、 都给你加速了、 嗯、 帮你把血液里头的杂质代谢了、 哦、 是不是、 哦、 然后它通了、啊、通一点你就疼痛轻一点通一点 你 就轻一点啊那这个 是的，说的太好了，哎呦，好高兴， 好高兴， 是的。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徐主任， 啊、 我在听、 啊、 听他们跟他聊天说，那个三身对血压、对骨都有好处呀。 哎，那你要问我这个，我就告诉你，人得病， 嗯、 我刚才说了，中医上讲呢， 嗯、 他就讲究一个肝呐、啊、肾呐、啊、肝经、肾经有问题、 嗯。 那么肝和肾的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嗯、 是细胞出现问题了。你现在做的是外在修复细胞的、 哦、 那么生物制剂是我们的另一个科研成果它是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 哦、 那你想、 哦、 为什么咱年纪大了病就多了、 嗯、 咱就老了、 嗯、 老在哪里老在细胞的衰老那你要把细胞的能量给它补充一下的话你想一想、 嗯、 内外都把这个细胞呵护好了你说你的病、 嗯 还能在你身上待得住吗？他待不住了呀！ 是的， 啊， 说了真好。 好， 谢谢你 啊！不用谢，不用谢。 你看你百忙之中、 啊， 祝你身体健康啊！ 啊，谢谢 我好激动 啊！谢谢谢谢， 那么忙， 谢谢谢谢。好，再见啊！ 谢谢， 哎，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h no. You don'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 no, no, no. There'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I said I needed space And 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night and day